这是来自张震岳的作品，叫做干妹妹。不管是干妹妹还是前女友，对女生来说呢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群体，所以最好是能够有多远就躲多远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来听听陶喆 Run Away。 我们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理，想找到我自己。 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只能遥控器一直不停地换台。 麻木的神经，感觉自己像个机器，还不能呼吸。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，除了沾瓜什么也没有。算了，去外面吃吧。 隔着太阳，永远在前方。无尽的公路，无尽的追求。我想要 run away, run away, 傻傻怀疑自己对不对，傻傻一切无所谓。 Run away, run away。 想困在屋里，焦躁的像匆忙的现实中的逃离。 你想的太简单了吧？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？ 短暂的感情还坚持下去，有什么样的意义？ 喂，你拿的资料是要去哪里啊？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。 风吹乱头发，黑夜心更加。无尽的公路，无尽的追求。 却仍然高贵，狂懂的会是你。

收藏了简单的笑脸。翅膀，美丽天使不见了。曾经以为世界很美，没人流眼泪，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。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忘了简单的笑脸。我愿相信时间倒退，记忆的最美，合起双手，闭上双眼，再许下心愿，在某一天回到从前，让他们都出现，让他们没改变，始终停在那年的夏天，让始终停在那年的夏天。 这是来自许飞，叫做《那年夏天》。这首歌火起来的时候是在许飞参加超女的比赛当中，也算是许飞的成名作品，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歌记住了他。继续来分享一下万芳，同样是淡淡的味道，但是万芳的歌曲很有轻熟女的沉淀感。 少年结伴呼啸追逐硝烟，在街角那家花店，我停在红玫瑰前，你失意的瞬间 伸出的手轻收回，还是留它给你做纪念，代替我多陪你一回，送你穿过对街，奉养起你的一生，就像你说是想在你我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表现不过是为了避免无奈，无奈毕竟存在，总是想在爱恨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伤害，伤害毕竟存在，只因为爱，只因为爱之间寻找最佳状态。

出旅行的意义。 北京时间14点整 ，FM 986。